选活动，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、书香家庭、金牌阅读推广人、最北京实体书店，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赞扬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季”。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-4417 8886-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-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田庄台这里的一切具体的事情都是田小凤安排，有时候田小凤化妆改扮，带着70-80名弟兄不在本地干活，上江北去，往黑龙江吉林那边去抢山参呢、抢貂皮呀、砸响窑啊，抢大财主，只要做了买卖是做的手就走。所以呢，黑龙江一带的人就说啊，江北的胡子不开面，其实不是江北的胡子，是田庄台的，他能开得了面吗？最近呢，田小凤呢跟他哥哥发生了口角，田小凤就说，哥哥，你说你什么事也不管，天天在这咕嘟咕嘟抽大烟，你像话吗？光依靠我一个女孩子怎么得了啊？我也不怕你笑话，我也这么大了，早晚我是人家的人呢，我一走你这柳子还拉得起来吗？田玉本就说呀，你年纪不大，少管闲事，你管的太多，我爹妈都没管我呢，我叫你管吗？就这么的，兄妹之间发生了争吵，田小凤一怒之间单人匹马串亲戚去了，上他姑妈家去了。你说也是有事儿，他姑父是个行商，做这买卖的资本都是田小凤和田玉本给拿的，小买卖做的挺红火，也剩了俩钱儿。田小凤一来自然热情款待了，前些日子不过年嘛，田小凤也想捯饬捯饬，就扯了花布做套衣裳，另外呢要那最好的丝线如裳，想把头砸一砸。他这姑父也是个吝啬鬼，舍不得多拿，就给弄了两套给了田小凤了。田小凤一看这活就上来了， 把这砸头绳往地下一扔，指着他姑爷的鼻子说：“你忘恩负义，你这买卖怎么做起来的？还不是我们兄妹给你拿的本吗？哦，你今天混得不错了，我要个头绳你都舍不得给呀！你是打嘴要饭的呢，你等着我的。”哎呦，他姑爷可害了怕了：“小凤，小凤，你说你怎么这样？你不容人说话呢？那头绳那算得了什么？你随便拿，我寻思扯多了你用不了，我才给你扯了两套。你看这，你怎么着？”田小凤就这脾气，磨身上马就走，怎么留也没留住。回来了是急不在路，正好走到吐蕃底下，遇上三个恶国兵，这才发生这种事儿。当然张作霖是不知情的。哎呀，张作霖救了他之后就要走，田小凤就说：“恩公啊，送人得送个家，救人得救个活，往前走这一路上恶国人还不少，我也感觉到人单势孤，我打算恳请恩公再送我一程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张作霖一看平大姑娘张一回嘴，那就送送也无所谓，好吧。就这样两匹马定行赶奔田庄台，一路上走着呢，一路上闲谈，这田小凤是眉目传情，就相中了张作霖呢。说起来这事儿不奇怪，张作霖也二十来岁，田小凤也二十来岁，年貌相当，再经过方才那件事情，感情自然相当融洽。所以田小凤边走就边问：“恩公，您家里几口人呢？”“ 怎么说呢，要说我家里头五六口人呢，现在呢只是三口人。”“ 哦， 那么都是谁呀？”“有我娘，还有我个姐姐，再加上我。”“ 是啊，那你以何为生？”“嗨，东一把西一把瞎混呗，也没有正当职业。”“那么请问你这匹马和你这冒烟的家伙是从哪儿来的？普通的百姓大概没这个吧。”“我的。”张作霖一听这田小凤寻根问底，问的自己是张口结舌，干脆凭真人别说假话了。“我大妹子，既然你问到这儿，我虽然不是绿林好汉，但我认得绿林的朋友。”“哦，你都认得谁？”“辽西青马坎三界沟的杜立三和杜老盼。”“ 哟，你跟杜立三是朋友？”“ 谈不到，反正因为某种机会吧，我们遇上了。我跟杜立三手下的大炮手汤二虎，我们是好朋友。这细节你就不必问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处得不错。这枪和马都是杜老盼杜寨主所赠。”“ 哎呀，这一说你也是半拉黑道的人啊，你不承认也不行啊。咱们呢越说越近乎，我看比刚才见面的时候没有亲热的多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“ 啊啊，是是。” 说着话又走了一程，田小凤又问：“恩公， 我你别这么叫我行不行？你管我叫大哥得了，什么恩公恩公的，你这么一叫我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。” 田小凤也乐了：“好吧，那我管你就叫大哥。大哥，你还没娶媳妇？”“我还没有嫂子呢。”“ 没有，刚才我没说嘛，家三口人，我老娘还我姐姐，我没娶媳妇。”“ 你想找个什么媳妇？”“ 哎呀，哎呀，一天呢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啊，我还没到给脑子想这事儿。但是呢，谁不想娶个好媳妇啊？娶个模样俊俏的，还贤惠的， 都是这样。 哦， 要那么说，我大哥，您看我怎么样？ 我张德林顿时脸就红了。没想到这田小凤这脸这么大呀！可又一想也罢了啊，他吃这行饭的什么事儿没经过呀？还有什么抹不开的？张作霖脑筋也蹦起来了，脖筋也蹦起来了，好半天才透过这口气来。喂，妹子，你开玩笑呢？那我怎么敢高攀呢？ 呀，这不是高攀吗？我哥哥，只要你愿意的话，我打算以身相许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 张作霖心说怎么样？ 步步紧逼。居然您砍了，这我怎么答复？我呀根本就不能要你这媳妇，你看这不明摆着吗？你脾气也暴，我也性如烈火，结婚之后两口子嘛，没有不拌嘴的，舌头没有不碰牙的时候，要真有那种事情发生，你把枪拽出来还不得把我打死啊。张作霖想了半天一笑，妹子，方才我讲了，我不敢高攀，我呀就蹬着梯子也够不着你的脚面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我这人脸皮还薄，咱赶紧赶路吧啊！田庄台离这还多远？我大哥你别打岔行不行？我想问问你究竟愿意不愿意。哎，妹子，刚才我没跟你说实话。 哦， 你还有什么话背着我？ 我呀有个媳妇了。 要你看你这个人说话，你不说你家三口人？ 是我妈家三口人，我那家还两口人。因为你这一问我，我一着急啊，没说清楚。我娶媳妇儿，你都有嫂子了。 那么我这个嫂子叫什么名？ 她姓崔呀、啊，崔家屯的，跟我同岁。恐怕过年这时候，我都有儿子了。 你说的是实话吗？ 我绝不说瞎话。不信。将来有一天你到我们家串门，你一看就知真假了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哎呀，田小凤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 那么大哥，我嫂子身体怎么样？ 是好，跟牛似的，那可结实了，200斤的袋子背起来就走，我们家里的活全他干。 我大哥，咱这么说得了，我这人话说一句，不怕你不爱听，咱们俩是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我就这么看。怎么这么巧咱俩相遇了？怎么这么巧你救了我的命？我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我呀非嫁给你不可。但是你说了，现在你有妻子，我还能抢占他的位置吗？自然不能。但是人吃五谷杂粮，没有不闹病的时候。 躺着，我这嫂子得了暴病要死了，你可得找我来续弦。这你听见没有？排号我得排到第一号。张作霖乐得好像没带马上掉下去。听说这位脸可真够大的啊， 妹子。不过这事儿难呢，方才我讲了，你嫂子体格好透了，跟牛似的，一半会儿他能死吗？我得死他头前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咱先把这话说到这儿。哎哎，先说到这儿。 张作霖就盼着快到地方到了，离他那个贼窝子还挺远呢，到了界边了。 人家两个人把马带住了，田小凤就说，你已经到了家门口了，能不能到家里住几天？ 妹子，不行，我呀年都没在家过， 我老娘倚门而望啊，全家老小盼我回去，派人给捎来了信儿了，我恨不能内生双翅飞进家门。可是陆玉你这个事儿我又不能不管。妹子，青山不老，陆水长流，咱还有见面的机会，就这么分手吧。这大哥，你救我一命，我怎么报答？哎，谈不到，谈不到。反正我没说嘛，俩人有见面的机会，以后再说，还背不住我有求你的时候。那么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不知你愿意不愿意？那说吧，凡是我能办到的。我打算你我二人结成干兄妹，你看如何？这不就这么称呼？我是你哥哥，你是我妹子，不行，光口头这么说不行，咱们得有所表示。张作霖没办法了，知道这种人呢，缠磨头啊，破裤子缠腿，抖了不下去，就答应了。田小凤为了有所表示，二人从马上跳下来，堆土为炉，是插草为香，一男一女磕了仨头。等磕完了之后站起来，张作霖你抱拳，妹子，我恨不能飞到家里头，咱们就此分手了吧。慢着，我哥哥，我问您点事儿。古往今来，俩男的相好磕头拜把子，俩女人相好结为干姊妹，还没听说男女磕头的吧？男女磕头那就叫拜天地。方才咱俩这怎么回事？这咱俩不是磕头吗？对，咱俩就是拜天地。你可记住啊，我绝不是没脸没皮那人，我田小凤想找人家，我得挑挑拣拣。我不说保媒得劈破门槛子，但是我全都给拒绝了。拿我们田庄台那柳子来说，人五人六也有啊，我看不上。愚者那碌碌之辈拉八大车也找不出一个砍橛子的材料，我相不中。哎，我就相中哥哥你了。今天咱们俩仨头磕在地上，你可记住这茬，将来假如真有我嫂子的话，她不在了，我就得续弦，我就是你们家的人，死了是你们家的鬼。哎喂，好吧，咱们一言为定。张作霖呢是敷衍了事。到了后文书了，还真就发生这件事了。张作霖原配的夫人死了，怎么办？不得续弦吗？是续的旁人，没续田小凤。田小凤闻讯之后，带着人穿枪就去了，大闹新房，乒啪揍张作霖六个嘴巴子，梆梆踢俩腚跟脚。张作霖连扁屁都没敢放，就因为有这件事，他舌头短。后文书暂且不提，田小凤走了。哎呀，张作霖这才上了马呀，心说可抖了下去了，但愿今后再别见面，这家鬼点子太多，画个圈就把我套里头了，惹不起呀，沾上一溜皮。圈转马头，张作霖回家。他不是着急快点回家吗？这家呀还真难回。往前走一阵，到了耿庄的边上了。你说正好遇见一件特殊的事儿，那么冷的天，有个人在前头跑，后边俩孩子追。爹呀，你不管我们哥俩了，爹呀，你站住。 这俩小孩没戴帽子，没穿棉鞋呀，冻得小手跟胡萝卜似的。前面有个男人，说跑飞跑，说跳飞跳，好像精神都有点失常了，也是披头散发，鼻涕眼泪都冻成了冰管了都。噔噔噔噔噔，正奔张作霖来。 哎呀你！ 张作霖把马匹带住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赶紧片腿跳下马来，把这男人给拦住了。 老兄留步，老兄你怎么了？ 你别管我。他劲儿还挺大，扑了开张作霖，接茬往前跑，那俩孩子在后头拼命的撵。张作霖心疼孩子，赶紧急行几步，把前面那个男人给抓住了。 站住，你怎么了？ 你问他什么他也不说。张作霖知道这组人叫气迷心窍， 给气的， 你怎么问他他也不会回答。怎么办呢？得叫他清醒清醒。因此张作霖抓住他前行的衣服，啪啪，就俩嘴巴。哎，你说这玩意儿好使不？打的这人一哆嗦，咔嗒，这才把开关给打开，就好像掩住了似的，这人扑通坐在地上，顿足捶胸，这路哭，活不了了，你别管我，活不了了，爹爹。这俩孩子一边一个把头扎在这老爷们的怀里头，就哭开。张作霖没法走了，你看这么冷的天，不得冻死啊。张作霖就劝我，大哥你在哪儿住，我送你回家，有什么话慢慢说，谁让你遇上我了呢，凡是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给你办，怎么样，别把孩子冻坏了。张作霖死劝活劝，这人才同意了，抱着孩子往回走。张作霖说，我这有马，让他们骑我的马吧，把俩孩子周到马上回了家了。他们就住在前边不远的耿庄子，在铺子边。等到家之后，张作霖一看呢，还不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家里的东西是应有尽有，躺香立柜，八仙桌，太师椅，穿的带的应有尽有啊，三间房挺利索，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这男人进屋之后，让俩孩子上炕，孩子冻坏了，拿被子给他们围上，然后又打招呼让张作霖坐下。张作霖在院里把马匹拴好，这人又给张作霖倒了杯热水。哎，我怎么说呢，你也算我的恩公吧，你要不拦着我就头冰窟窿，我他妈就不活了，我不是人。别去别去，为什么呢，怎么不见大嫂的面？哎呀，这事儿就从他身上演起来的，我也不怕你笑话，既然你想管这事儿，你就是大好人，别人谁管呢，还在旁边看哈哈笑呢，你这人心不错，我那就不能瞒着你，我呀我白活，我他妈不是人。啪啪啪啪，自己撤自己的嘴巴，俩孩子直哭，爹爹。别别，你这怎么了，有话慢慢说嘛。张作霖二次把他劝住，这人脸都抽肿了，抽抽搭搭跟张作霖说，老弟，我姓孙呐，我叫孙百利，我的妻子姓李呀，叫李桂金。这么跟你说吧，